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电光石火之间，岳定堂忽然就想通了一切。两人相处多年，凌叔不至于对他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非要跟到咖啡馆去亲眼见证他与尤小姐偷情。凌叔其实是为了证实岳定堂跟尤小姐的身份，也为了验证他们对任务的忠诚可靠程度。如此看来，凌叔才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物。岳定堂露出一丝苦笑，原本不想将他卷入漩涡，想让他好好生活，现在好了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，搞半天凌叔才是那块天生搞情报的料。岳定堂明白了，尤小姐却还是不明白。等岳定堂进门，三人分头落座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发问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岳先生，我们的事情是你跟林先生说的吗？ 语气中隐隐有些责怪，毕竟这件事情何等机密，一旦泄露，物资运不出去，前方战场很可能就会少一批供给，影响战士性命，甚至战局成败。尤小姐的责怪不是没有道理，换做另一个人可能直接就发火了。 尤小姐，你错怪他了，这个地点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也未曾说过你们的会面时间，是我掐指一算算出来的。 算出来？这怎么可能啊？ 行了，别装神弄鬼了。他之所以知道这里，是因为他就是另一名接线人。 啊？那岳先生你不知道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岳小姐，别激动，请坐。我可以给你完整解答，但现在时间仓促，下午货船很快就要出发，半小时后我们就必须从这里出发，将你们的货物运到码头，运上货轮，船会直接开到广州卸货，这批货也将会运赴长沙武汉。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接线人的？ 你记得肖先生吗？ 哪位肖先生？ 何幽安遗书里面那位肖先生。 岳定堂的记性是极好的，他自然记得那封遗书从头到尾，他至今还能记得九成左右。何幼安的苦难，何幼安的倔强，何幼安的复仇计划。这个女子与他们相交不深，却贯穿他们大半生的版图，以至于岳定堂自己也很难说清楚，自己帮忙运送物资，这其中到底是不是有被何幼安触动的成分。在何幼安的书信里，他那位冤死的兄长有一位姓陈的朋友，后来成为他复仇的助力。陈先生背后还有一位肖先生，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。何幼安寥寥几笔轻描淡写，并未多提及，但对他里面说到的每一个有姓名的人物，岳定堂却注定不可能忘记。 何幼安死后不久，他那位朋友肖先生就联系上我，将何幼安留在银行保险柜里的一本书带走。我大约知道他的身份，也不想多问，就交给他了。此后多年我们并无联系，直到我们来香港之后，这位肖先生又找到我，说之前跟你们联系的接头人牺牲了，希望我能帮这个忙。 他们一般情况下很谨慎小心，绝不会用没有经过考验的人，因为这关系到同伴的性命和大批物资。你是怎么通过考验的？ 老岳，这话好像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。你是怎么通过考验，又是什么时候成为接线人的？ 那是在法国读书时候的事了，一个跨越时间很长的故事，有空再讲给你听。 凌叔点点头，也没非要在此时此刻打破砂锅问到底。细说起来，他们两人都对对方隐瞒了，但这并非出于对对方不利，恰恰相反，不希望对方知道太多，反而是希望对方能活得更久。如今出现在同一所屋子里，倒是有些滑稽了。 肖先生有我过往的档案，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，他跟老袁又是如今的同事，有老袁以性命担保，这个忙我怎么都得帮。 老袁正是袁三思，在战场上跟凌叔有过命交情，后来又在东北相遇， 他能把文物平安送出奉天城，也多亏灵叔跟岳定堂的鼎力相助。岳定堂总算将这一连串人事联系起来了。尤小姐在旁边早就听得目瞪口呆，不过纵使她不太能从这些零碎话语里拼凑出两人的过往辉煌，但也大概明白来龙去脉。岳定堂和灵叔如今都是他的伙伴，三人志同道合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将这批物资安全送上货轮，运抵广州。 半小时到了，茶话会结束，我们该行动了。 你来安排吧。 老岳，你现在和尤小姐出门，假装情侣，迅速调动物资。我现在动身去码头等你们。货轮编号不是原先那艘了，明年很可能就要海上禁运了。英军最近查得紧，临时换了一艘，编号是…… 他当着尤小姐的面，迅速在岳定堂掌心写下一串字母数字。见岳定堂点头，这才收回手。尤小姐有所触动，不由在房间里四处观望。灵叔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。 我过来之后已经把屋子检查了一遍，没有窃听装备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小心点好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各自行动吧。你们先走。 你也小心。 嗯。 在得到对方的肯定回应之后，岳定堂头也不回，带着尤小姐下楼了。尤小姐满腹疑问，在两人离开酒店之后忍不住发问。 岳先生，林先生当真可信？ 这一切委实过于巧合，他至今还有些无法确信。前来接他们的是岳家的车，车会先开往学校，尤小姐在那里乔装打扮掩人耳目，换上男装，两人再分头前往物资仓库会合。面对尤小姐这个问题，岳定堂看了她一眼，说了一句话，就直接让尤小姐不再有疑问了。 我比相信自己还相信他。 林叔在他们走后，又仔仔细细把房间查了个底儿朝天，确认没有任何可疑痕迹之后，把床单被褥弄乱，咖啡倒在杯子里喝一半，做出有人住过的痕迹。眼看时间差不多，这才整整衣裳起身离开房间。岳定堂觉得林叔是块搞情报的材料，林叔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甚至觉得，要不是当年遇到岳定堂，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是闻名四海的谍战奇才了。言归正传，林叔在离开半岛酒店的时候，还真发现几双可疑的眼睛。对方明显从昨天他到咖啡馆大闹的时候，就把他也盯上了。岳定堂那边想必也有盯梢的。但林叔不担心岳定堂会冒冒失失直接前往货物仓库。至于他这边，林叔从酒店后门出来，已经换了一身黄包车夫的褂子，瓜皮帽，低着头，挨着墙角躲开耳目，先回了他之前在别处设置的安全屋，又换了一身码头工人的衣服，这才直接前往码头。一切早已安排妥当，只要办事的人不出问题，没有人从中捣乱，事情很顺利就可以办完。虽然其中出了点差错，但最终三人胜利在码头会师。亲眼看着一批批货物搬上货轮，而尤小姐也将随同这艘货轮一道前往广州进行交接。这一趟本该是灵叔去的，但考虑到他的身份特殊，一举一动容易引人关注，最后遂改变了计划。两人目送尤小姐登船，此次行动保密，自然不宜大张旗鼓。 尤小姐没问题吧？ 你放心，她身手还可以，就是刚当接线人没多久，有些过分警惕小心，这也不是坏事。只要你货轮上安排的人都可靠，到了广州，一切就安全了。 哎，你说，万一将来广州也沦陷了，物资又要从哪里运入内地？ 滇越铁路是一条路线，我听说滇缅公路也已经建成，只要越南和缅甸这两个地方安全，物资就还是能从云南进入，只不过到时候肯定会更加周折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。 到时候你会回国吗？ 你呢？ 万一真到了局势极度恶化的地步，天下之大，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容身之所，我想我会的。 你 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。我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 什么？ 就算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 林叔笑了一下，去拉他的手，十指紧扣，生死缠绵。两人靠站在码头一角，面朝海风。约定堂摸出一包烟，林叔也从自己的衣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给他点上，迷蒙烟雾很快就被海风吹散。 我姐前两天给我来信了，说她生了一个女儿，我有外甥女了。她说她想给外甥女儿冠姓林，姐夫也没意见。她还说以后想把我那小外甥女儿交给我来抚养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答复她？ 都说外甥四舅，我很期待看见她，不过最好还是等他再大一些，把他接过来玩一阵，再让他自己决定。 我也是准备这么回复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活到看见他长大。我姐还让我给我那外甥女起名，我想了好几个都不太合适。你是大教授，你来写吧。 货轮起航，逐渐离开码头，驶向更远的海面。 这个行动计划代号是什么？ 北斗。 说到这儿，林叔忽而恍然，哈哈一笑。 就叫林北斗吧。北斗长庚明，沧浪河汉清。总有一日，华夏定会抵挡妖魔，海晏河清。这名字好，霸气，一听就是我们林家的风格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